欢迎我叉叉呢条，我记得 我有末日， 今日2025年6月11日，哇， 三年八啦，真系。 Sweet 发售药嘅可怜抵抗者。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即今年咧，应该系我见到最少人报呢三档嘢嘅日子啊。自从佢哋咁样斩衣衫冇咗之后，斩开三嚿之后咧，最少人理呢嚿嘢，几乎系大家都唔系好想做。 讲得好听啲咧就，唔理 Switch 要发售，照去，我就自己有信心。唔好听啲讲话就系咩啊？戆居。 哦，咁佢发布啫，唔系发卖啊嘛。 好简单就系、是，佢 Sony 嗰只咩赛车，有捻人讲赛车咩？而家讲讨论马车噶啦，由讨论嘅马车系冇创意，到讨论嘅马车嗰啲古灵精怪嘅系咪依家计时赛啦？嗰、那个玩法，古灵精怪一大堆，几时理佢啫？不过唔重要啦，呢、这个就 佢哋 cut 捷径啊嘛，即系 系啊。 总之唔紧要嘅，反正呢度入边系发布啫，主要系好少游戏即系而家发售，你知呢啲咩 show 都系咁样噶啦。 即系年后啦，最快都要年后，因为佢唔系任天堂 啊。有部分系马上有嘅，我睇下后边应该有一两只系马上有，咁唔紧要啦。总之逐个嚟啦。首先三个 game show， 即系 Summer Game Fest 最大嘅嚟 嘅，同埋Sony 嗰只 Say 什么 Pay 话唔记咗啦 ，Say of Pay 同埋 Say of Pay 同埋 Xbox Showcase 三个。 咁啊 ，Ubi 嗰边咧，旧咧就通常都会嚟凑埋热闹啊。今年唔搞了，咁啊，你都知啊，佢啲嘢一大惨延期，本来已经够少噶啦，即系上年前年都已经质疑紧佢到底值唔值得自己独立一嚿噶啦，都系咁样掹车边咁车埋落嚟啊，咁而家直情系唔玩，我算啦，佢都冇嘢发表啦，反正一大惨要延期。咁样啦，咁 咪讲咗最大嗰个先啦。 开场的 好啦，欧美最大型嘅电视广告杂志，系广告杂志嚟嘅，因为佢每一个每因为每每段秒计都几百万美金嘅。 因为伊莎冇咗之后，就基本上大多数都会认为呢个先系正统，因为毕竟就系另外嗰两档都系自家嘅，其实都系自己嘅平台下边嘅，咁啊冇咁海纳百川啊。 虽然好多鬼佬都出系啦，虽然啲日本人入好日本厂都觉得咧，摆明呢个 show 就系收咗价钱又贵，一摆明欧美厂大细超嘅，但系都唔重要，因为你就算因为你要打欧美厂嘅话，你只能即系欧美市场嘅话，你只能靠呢个 event 噶啦。 不过聊翻转讲，其实三档嘢咧重叠嘅好少，上年前年都有唔少重叠啊，今年咧唔知系咪大家一夹好晒啦，已经只有少数一两只咧系几档都有放到嘅，咁啊大家会睇一睇啦。 但其实上好多都系跨平台嘅，放心。 我唔系话游戏跨平台啊，而系呢三个 show 入边啊，大家都会揀一个 show 嚟噶，系 join 啊。 系啦，即系叫做咩跨平台嘅，咁我呢个 game 摆呢度，嗰个摆嗰度，咁大家唔好撞 game 咁上衰。 唔使重复比啊，重点系，即系你会平嘅咩？咁啊，咁啊，首先第一只就系Summer Game Fest 开场，咁我攞嚟开场啦。咁啊 ，Model Shelf 点解要再快啲啊？因为再迟啲，我会唔记得咗点样读呢只嘢噶啦。 Model Shelf 一睇就系、是。又系云系游戏， 呢只咧，即系因为而家咧云系呢个标签已经系用到烂嘅啦嘛，但系呢只系少数地依然系保持嗰啲超高难度嗰只，因为而家佢越嚟越多咧叫云系吓、啊，你叫云系，你咁嘅难度，第一新动作游戏就叫云系啊，唔系啊，即系会有啲咁嘅情况，但系呢只唔系，呢只真系够硬系嘅，咁但系之前呢个第二代嚟噶啦，之前第一代都已经系俾人。有辣有唔辣啦，你知太难，其实就都唔系个个中都个个手噶嘛。咁、然后再加埋佢个种咁样会 descend 值嘅画面呈现嗰种风格啊。咁系几拣系几吓人拣去玩嘅，要拣客咯。咁有兴趣咪睇咯，就系咁样啦。咁啊，另一只就都系 之前发表咗嘅鬼舞者就 Real Sword， 咁咧就今次咧就公布咗。武藏嘅宿敌，就做小次郎啦。 预忍咗，大家肯定系啦，系差佢造型系如何嘅啫。 咁公布咗，就有啲新片睇下啦。因为今次鬼舞者其实最大卖点就系咩咧？主角系揾有名嘅演员去演嘅。咁今次系揾三泉敏三后生时三泉敏郎，几得嘅。一仲有系啊，顺带一提，咁咧其实咧书里面咧佢嘅旧版咧第二集咧系已经免 master 出咗噶啦，我有兴趣可以玩下嘅，系玩嘅游戏系。 跟住嗰只原子之心二，即系一只非常有头尾护卫症嗰只。 哦，机械女仆啊！我哋记得个机械女仆咋。 即系嗰两个冇面，但系好挑起人性癖嗰两个个机械妈妹啦吓。即系之前嗰阵时，佢系啱啱出嗰阵时咧，佢系几有话题噶嘛。但系大家打完之后就发现，真系有头尾冇尾阵。前半做得好好，后边好似赶火车咁样赶住做咁样，变成成只 game。其实落雨收柴嘅感觉非常之强。但系好大都叫做前边有啲嘢威过。咁然后佢后面出嗰两个 DLC 都俾人焚到开花，即系真系资源回收咁滞。咁而家佢再同一间公司再出第二代，我会非常之高顾虑咯，即系因为佢应该属于个冇尾阵嗰部分，唔系有头位嗰部分啦，即系更加会咁啊，而且仲要系佢。第一代原子之心嗰时有一个好重要嘅卖点就系、是、嗰种点啊苏式共产主义嘅未来想象，嗰样嘢呢一代冇咗，咁你仲剩翻啲咩啊？真系剩翻个机械妈妹，即系更加唔系妈妹啦，今次更加多嘅机械人， 继续扭曲你性癖咯。 我要睇女嘅，我玩马奇英雄传算啦，系不过唔知咁啊，非常地唔睇好，我谂应该唔会有人咩特别睇好佢啦，咁啊算啦吓。咁同埋佢另外仲要话，仲要另外一个令我更加担心就系佢同一时间仲要整多一个基于同一个世界嘅 MMORPG。喂，你当嘢，我记得我印象中系已经系好卵使当嘢噶啦，仲要系因为赶你见后边点解会咁样就喂你，佢冇咁嘅规模，做唔到咁大嚿嘢啊嘛，但系做咗个开头出嚟，系咁。做大咗个头啊，后面做唔掂先搞成咁啊嘛！你仲要同我讲同时出两只 game， 虽然应该有先后嘅，但系我非常之担忧咯，会令到我咁啊，无论系 算啦，反正一咗系谷豆讲当时吹得好话题性好够，但系实际出嚟就麻麻啫。 系啊，所以即系 MMO 就更加啦。咁啊，其实Summer Game Fest有几只 MMO 嘅就全数略过，真系冇咩兴趣。咁啊，即系讲啦，大家熟啲噶啦，你啱啱有提过啦，即系《星际明星》 Sonic， Sonic Racing Cross， 拣个只咩 Sonic， 斯格版巴布大赛车 ，Sonic 大赛车， 即系大问题就系人哋多少嗱系冇错冇明老任嘅明星大乱斗都会有一扎先生边位啊嘅唔系好熟嘅角色，但系。你 Sega 真系咪就系嗰几位比较多人识少少？ 咪加出嚟一番啊，加咗Persona 5嘅 Joker 咁样咯，系咁多啦。 唔系，仲有 Miko 救世界啊嘛，即系 系 咯。即系佢点讲啊？即系赛车游戏已经系特别难表现角色嘅特性噶啦。你要搞清楚，就算哪怕系孖车都好咯，都已经系好冇角色特性。佢真系有个人坐喺度，个人换成第二个系冇任何分别噶啦。即系佢唔似明星大乱斗咁样啊，你会有技能啊嗰啲嘢去之后专属翻个角色。即系你仲要系你要玩赛车，个赛车系统我唔知佢点样啦，暂时睇唔晒。咁角色你又冇，真系佛，我唔知点解你要拣呢个咁嘅赛道咯。你真系整只 Sega 明星大乱斗可能会仲会比较有吸引少少，不过可能 反正都系嗰句，反正都系抄人嘅，唔争在啦。 系啊，即系。不过可能是赛车容易做咯，即系因为同一样原因嚟嘅啫，一样一体两面嘅啫。因为赛车游戏， 但问题就系有比较有伤害。人你唔好理啲死鬼佬，有好啊，永远话 Mario Kart 冇创意，只怕碌佢好玩啫，佢又系坚好玩嗰只。 吓，顺带一提，作为一个呢、这个明星大乱斗，佢有人哋嘅 Minecraft， 即系同大乱斗一样，要请啲外来嘉宾，系咁多啦。老老实实冇办法啦，真系 Sega 算啦，咁啊， 讲嚟都冇，讲嚟都无谓啦，唉、哎，好，跟住就系一只， 佢就系一个 芝麻街版格斗戏，叫 Fit Dead Boxing， 即系佢嗱，佢同芝麻街系冇任何关系，但我一睇嗰只真系就系嗰啲成人版嘅芝麻街，你可以话嗰种风格，其实是一个风格嘅作品嚟嘅，但系喺我哋嘅认知入边。就淨係得芝麻街會咁樣搞嘅啫嘛。咁故事就係講拳擊嘅，不過就其實我攞出嚟都純粹就係、是、會唔會造成童年回憶嘅童年陰影啊？會成即係咁啊？係咁多啊咁啊。 好啦，跟住咧就係、是、又係阿 Marco 係遊戲中國廠 山西豆腐啊，唔系西山居，少一睇嗰两就吓、啊、山西豆腐队，唔系西山居，咁一间摆一班摆明系抄阿妈 call 嘅中国中华系啦，讲得好听啲，中华系嘅游戏，咁 中国厂咯，西山居 系咯， 西山居大家好恋熟噶啦，即系 咁你 之前因为呢、這个我哋先讲下呢个我哋上次定我唔记得系新妈 fans 定乜，总之唔知上年定前年，总之以前系类似乜 event 入边提过佢噶啦，已经详细介绍就翻翻去听冇咩太大分別嘅啫，重點唔喺呢度，係我想我捉下西山居出嚟講。首先佢西山居而家大家最熟嗰只，應該就係嗰只陳伯啦嚇，即係嗰只好鹹濕嗰只，即係唔係中陳啦，陳伯啊係中國嗰只啊，唔係杭州嗰只，好鹹濕，聽即係好識服務肥宅。嗰只遊戲，啱啱阿傑特講過少少啊，佢又係抄嘅啦。其實係因為咧，我最近喺 YouTube 入邊咧睇到，喺又有個 YouTuber 講翻佢一隻好多年99年出嘅一隻遊戲，係講寒戰嘅。我睇完之後，咪他媽的不是《三國志英傑傳》嘅換皮版，即係呢棟嘢係向來都係咁樣噶，即係佢唔係啲咩好獨特嘅嘢嚟噶，但係佢會知道。读者或者佢目标真系目标玩家想要啲乜嘢？呢、这个系算系佢哋嘅优点嚟啊！而且呢、这个而家呢个世代咧，已经越来越少人肯做呢啲咁嘅机械人嘅游戏噶啦。咁可以望一望嘅，不过你就唔好期待佢有啲咩好原创性啊，好话好咩啦咁样咯。 算鸠傻只嚟嘅，属于即系啲咁嘅嘢。唉，算啦。好，跟住咧就系 Daily Life 嗰只 跑号加丧尸。 一隻新我唔知点解佢要叫三啊，因为佢应该第三代，如果冇数错的话。 Dying Light the Beast。 因为佢个故事咧系好 Q， 佢系我唔知佢系一开始就咁样谂定系点啊。总之佢故事系讲啲唔讲啲噶，佢唔系嗰种碎片化嗰种嗰啲系咩啦？讲到一半完，第一代系咁，哇！你唔使咁啊，你即系呢度入边系原本个故事嘅13年后。还好少少，因为之前咧一代同二代之间嗰条嗰度真系夹硬将一个完整嘅故事一刀两段咁样啊，冇唔记得一个，因为丧尸游戏啦，大家嘅标准会降低好多，所以喺呢个标准之下咧，呢只算系优秀嘅游戏嚟啦。我唔知道有赚咗佢定冇赚到佢，总之以丧尸游戏嚟讲，佢系算系一只几有条不紊嘅作品嚟噶啦，已经系故事有人踩，但系我觉得还好啦。你要明白你个对标对象系嗰啲丧尸片。有咩故事可言啊？即系呢个已经算系有啲噶啦，有啲嘢讲噶啦。 哦，即系要解就系、是、你睇 zombie， 你要求你会追求故事咩？ 唔系唔系周星驰嗰只咯，湖南人入边算靓仔嗰只咯。 系啊，以武侠片嚟讲，已经算有故事噶啦。 吓、啊，而佢个系统都其实我觉得算系 OK 嗰只嘅。即系如果你真系中意丧尸嘅，尤其是如果你仲要中意埋佢嗰啲追光炮跳碰喺度跳嚟跳去嗰啲咧，嗰、那个跑酷元素啊，咁可能佢会几啱你嘅，可以考虑下嘅呢只。咁啊， 好啦，跟 住下一只啦，即系 Square Enix 同呢个 TBS 一齐整嘅。简单讲就是龙人杀咯，系真系攞翻个概念啊，要扮羊去杀羊啊，即系嗰个核心嘅嘢系一样啊，但系佢会多翻啲动作元素咁样咯，不都有啲咁样咯，咁啊有啲解谜，有啲有推理，仲有啲嘴炮，仲有啲动作咁样嘅一个游戏，咁啊中文叫《希萨女社》，咁啊我向来都唔系好熟呢啲咁嘅游戏，即系。所以我唔知佢到底会做成点啊，咁我自己睇到啦。咁 跟住， 好啊，再一只恐怖游戏 ，I L U U， 讲到明你听有病，他妈你有病，就系嗰啲你记唔记得之前有个我哋专题入边有讲过阿宫崎骏嗰单嘢啊？ 哦，我知 阿宫崎骏见到嗰扎嘢。就系、是、嗱，唔系同一间， 唔系， 但系就系嗰类嘢啦，就系嗰啲肢体好扭曲啊，扭嚟扭去啊，血腥暴力系成。嗰阵时我哋有系，我有嗰阵时我有提过最少，佢嗰阵时有提过。 鬼佬会湿晒，鬼佬最中意玩嗰啲咁嘅嘢啦。 吓、啊，即系其实呢种系咪制作系有地方可以用得上嘅？呢度用得上咯，你睇下之前佢哋用 Unreal 5出嚟嗰阵时，即系三年前啊，差唔多嗰阵时出个片嗰阵时咧，已经系嗰阵时啦，几惊艳嘅就系、是、第一系嗰阵时喺Unreal 大家都唔熟啦。咁啊，第二就系嗰个咁嘅恐怖嘢，再一只超写实，再加嗰啲咁嘅肢体扭曲啊、有血啊、嗰啲嘢乜嘢，啲声色会跌到四围都系嗰啲咧。呢嚿嘢系完全就系玩呢只嘢。咁 讲到作品名讲到你听，呢只嘢有病的咁啊！我唔好呢度，但系应该有好似度嘅人，应该要就去留意一下。虽然我谂佢哋应该会熟过我嘅咁样啦。 嗯， 咁啊，仲有一只咧，就真系一定要睇睇，唔系好容易踩地雷。即系望起嚟就好似一只二次元美少女，当然系二次元系似我哋日系美少女嗰只啊，咁啊，因为佢系 3D 嘅。然后建筑啊，成嗰啲嘢，但系你要记住呢档嘢系心跳文学社嗰间公司做嘅，咁你就知道系咩事啊？如果唔知嘅，我如果唔知咩叫心跳文学社嘅，我话俾你听，系一只病娇反转，总之好心灵猎奇的一只游戏。啱啱嗰啲咧太肤浅啦，即系心跳文学社呢啲先系劲嘢，佢哋做出嚟嘅新作，我肯定唔会好嘢。 叫 Fat Chap Bones。 有中文，有中文叫匪花绽放。咁其实佢都有话你听，即系恐怖游戏嘅。但我可以话咧，佢绝对冇表面睇咁平静。即系我相信呢，我对呢样嘢呢档嘢嘅系有高度嘅信任，最绝对会搞你。即系不过当然系好嘅方面嗰只啦，即系又效果十足。即系应该唔会有人俾佢呃到啦，今次即系咁样啦。咁跟住嗰只007，之前有提过嘅，咁佢系 Hitman 嗰间公司啊嘛，咁今次就直接就系顺便啦，直接同呢个 Hitman 嗰边就加合作咁样。007就大家应该系由细到睇到大嗰只嚟噶啦，咁佢揾翻部分嘅入边嘅演员去演嘅，咁专为 fans 用噶啦，好明显地。虽然很明显是服务 Gans， 但是应该即是以他之前 Hitman 那种经验的话，我会相信他不会只是服务 Fans， 游戏性都应该可以期待一下的。尤其是怎样玩救人，不是玩救了今次，即是怎样搞救人 的情况，当然是指杀狗方面。应该可以看一下的，尤其是如果你是 Fans， 就更加不可以错过了。 好，跟住就是。摄编年史中世纪， 呢只佢好似系会话有三部曲定几多部曲，呢个系第一只啫。个团队系新创嘅，但系成惨都系老鬼嚟嘅，即系嗰啲明星队咯，你可以咁样理解。咁啊，讲到好大阵仗，无论系画面上定系制作人员都好似好大阵仗。咁啊，提一提，姑且提一提啦吓，即系佢嗰种玩法应该比较似系全军破敌嗰只。咁样成惨人喺嘅战略打嘅玩游戏，咁唔系我杯茶，不过好似好大阵仗，你咪睇下留意一下咯，即系咁啊。 嗱，跟住 下一只咧就 Game of Thrones 嘅Wars of Westeros 权力游戏《维斯特洛之战》，咁咧就只好近年少见咗好多嘅RTS 即时战略游戏。 呢只本身是《冰与火之歌》的衍生作啦，咁大家都知道佢 即系用《冰与火之歌》的角色攞嚟做一只游戏啫，纯粹就系， 所以咪系衍生作咯。大家都知道嗰边个故事加成点，大家知噶啦，我唔讲啦。咁呢度入边，咁啊，佢都我唔知佢到底系佢本人都好满意啊，即系制作组都好满意啊，定系乜嘢啦？所以佢个 trailer 咁样放法，咁啊唔紧要啦，总之本身佢已经系一只TRPG 嚟噶啦嘛，而家再变翻做呢、这个CRPG 咁啊，俾个机会俾你重新再去改变入边个故事咯。佢咁样讲，我咁讲啦吓，我唔知佢个即系你知佢而家呢一刻，大家都唔知佢到底个故事搞成点啊嘛。但系既然系你系角色扮演嘅，应该就你可以改变入边嘅故事结局嘅咁样咯。 跟住咧就追回咗啲我比较熟悉嘅日本公司啊 ，Bandai Namco 啊，咁啊， 就系、是《永久与神树的祈愿者》，咁就上快出嘅9月29日出噶啦。 《圣剑传说》嗰个制作人做出嚟嘅嘢，望起嚟都好熟口熟面啦。即系咧，你当我咩都好啦。我望完佢个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如果呢套嘢红咗咧，应该会有几多 L 盘。唔好意思，我唔系真系几偏见啊！唔好意思，呢个的确系偏见，但系即系佢个人设系的确几吸引，我唔知系唔好点样，几吸引咯，可以叫即系咁。游戏当然系RPG 啦，咁 都冇咩好讲啦，又 睇下点咯。即系呢个少数嘅日系游戏，即系我都系期待嗰啲本子比较多。咁啊，仲有只都系 Bandai Namco， 但系毫不期待。我谂紧就系、是。今年 咩何金直是何年啊？2025年咯，大佬。 曲 Van 二，逝血代码二。 哇！我谂紧，喂呢只咁嘅嘢都有二？喂 ，Bandai 你啱啱佢哋几咁饥渴，几咁冇嘢出，你先要出佢啊，大佬。喂，当年出只，当年已经唔算系吸引嘅嘢，你而家仲要出个二代，有冇人玩啊，大佬？即系你不如出只原创游戏啦，你出佢，即系我本来就已经系唔多掂嘅嘢，你再要出多一只出嚟，唔会好咗噶，大佬，你只会更加少人玩 嘅 咋。 閪 game 出几集都系閪 game 嚟嘅， 啊，即系除非你话听你往后可以谷底反弹啦，不过如果你有呢个能力嘅话，你出只原创新 IP 好过啦，呢嚿嘢你放弃佢啦，唉，真系。 嗱，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其实大先咁讲，呢堆 game 里面咧，只系最多人讲嘅。最多，请下我哋维港人会最多提到谈论就系、是、之前人龙工作室发表咗一个叫 Project Sanchi 游戏嗰个吹下片，即系唔系吹下片啦，嗰啲纯粹叫做咩 demo 片啦，摆片俾你睇啦。咁咧好啦，咁今次终于定名啦，定名啦，叫做 Stranger Than Heaven 天国奇路，好似叫做。 嗯。 咁佢有两条片嘅，一条片就系之前发表嗰个阿北川一辉喺大正年间咧，打喺条街度并打到扑街啦。咁今次咧新条片咧就系1943年，咁个地位置啊虽然好似上海，但系强调嗰度系大阪，因为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咧，就系、是、根本就系只不过苍天国，即系人龙苍天国啊，换嗰啲换咗部影贴图啫嘛，咪一睇就知系苍天国嚟噶啦。咁咧个主角虽然个样完全唔同晒，但系从佢个鼻梁嗰个疤痕啦、蓝色眼睛咧，都应该都系同一个嚟嘅，都系只不过系叫做咩？过咗30年个样唔同咗啫，咁佢咁咧，佢就照自己做大东真，咁、一睇大东真1915年、1943年，咁基本上有留意开日本黑帮之历史嘅人咧就知道啦，因为1915年咧日本黑帮开始出现嘅时代，而1943年咧据说啊考据就系1943年咧就系、是、山口组嘅田冈一雄冈田一雄啊出狱嘅日子。即系话呢个系大东真，其实就系东城堡里边嗰、那个东城真嘅前名，应该系大家咁估啊！即系而家大家喺度勾股考证啊，实际上系咁唔知道。但系呢只 game 就肯定系人龙系列嘅新作噶啦，即系回到前传东城堡创， 可以叫衍生作咯，未到真系直系嘅衍生嘅作品咯， 前传咯。 前传的前传咯，唔系人龙零已经系前传嚟噶啦，即系佢前传前到去1943年咯。 系啦，同埋佢用天国歧路咧，因为佢首先就系佢特登强调紧主角只蓝眼嘅，即系话主角唔系日本人，即系至少唔系纯种日本人。咁一个唔系纯种嘅日本人喺二次大战期间嘅大阪会受到咩情况咧？其实大家估到噶啦，呢啲咁嘅好麻烦嘅情况，就系、是、你喺一个被打压嘅时代里面，点样起咯？我估都系咁样，大致。 我就觉得佢可能唔会咁直接，佢个 trailer 我见到嘅就系、是、佢其实系有个影射喺度，即系佢唔会直接讲翻点解，因为一部分就系关始终系关暴力团嘅问题事啊。佢、可能佢想点话转装掩饰下，即系嗱我唔系真系讲佢噶，嗱我唔系真系讲日本黑帮噶，我系讲上海黑帮噶，咁、样去减粗咁去咁，但系你知我知，单眼我都知佢系讲紧东城组，想系咁样去避开佢咯，比较似。 好啦，咁、就顺便讲埋啦。咁人龙嘅大特卡出咗啦，咁咧今次几大几，因为其实人龙咧嗰个室咧喺做宣传几落本嘅。上次人龙一推出旧年啊，佢就揾咗山内泰丰本宫泰丰合作咗，冇事啊。本宫泰丰即系日本即系黑帮电影啊嘅日本统一嘅男主角，咁、就去做拍广告，因为日本中泰丰之前都做过人龙七外传嘅角色嘅，咁、今次咧人龙零嘅大威即刻咧就揾咗唐岛组若头辅助三巨头啊，竹内力、小泽仁志同埋本中野英雄三个就重现翻人龙零第一话。阿一同心马俾佢三个叫去嗰个场面系一模一样嘅，甚至最夸张就系 连间房間，即系佢三条友坐喺嗰间房咧，都抄到人龙零嗰间房一足嘅，哇！使唔使咁足啊？做啦， 咁呢啲考据仔细啲啫。 好嘅，同埋佢对，甚至系连对白一模一样噶，系、 嗯、 一模一捻模一样噶，哇！先好好嘢啊、 嗯！ 所以系几个人嘅呢、這个广告系值得睇嘅、啊。好啦，跟住就系、 是、呢、這个侏罗纪世界进化三啊，叫得做三啊，即系其实之前一二，我连佢有一二我都唔系好清楚，老老实实咁啊。 电，我以为讲电影咋，我以为跳起上，我以为讲电影。 侏罗纪公园模拟器。 哦 简单讲就系、是，而家就应该唔，而家唔兴呢类嘢啊！即系以前我哋以前廿年前咧，好多啲咩模拟咩啊，模拟乜乜，模拟乜乜噶嘛，而家唔见晒啦吓。即系模拟侏罗纪公园，叠去起一个侏罗纪公园出嚟，就系、是、咁样。譬如俾你亲只手去起个侏罗纪公园咯。咁呢、这个品牌仲可以揸到价值出嚟，我都算系几厉害噶啦，老老实实咁样。 嗯， 咁啊，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算是叫真系大作嚟嘅，唔系算系咁衰。虽 重点，你系重点嚟噶啦。 重点啦，嗱，我对我嚟讲重点就系、是，据说啊，今次回到第三身嘅，即系背后是点，咁我就 OK 啦。咁就有啲，咁我就有睇头，因为我系好，我讲好多次啦，我系好受唔住第一身嗰种嘅，包即系包括八啊，龙三龙七嗰种咧，就是、主观是点，一会头晕嘅，玩到呕嘅。咁今次就回归 初心咯。 起碼回到八六四嗰只啦，因為其實大家最受歡迎就八六四嘅啫嘛。嗰種日本人同鬼佬都啱 嚇，應該係咁講啦。佢係因為之前重製版受歡迎，即係確認翻呢條路先係大家想要嘅八六四。終於醒啦！之前嗰陣時係我有啲蕩失路嘅感覺咯，有啲迷失我哋自己。喂，呢只係咪真係八六四嚟㗎？老老實實，即係所以大家去重製版出嗰陣時，大家先係先会话呢个先系我哋要嘅巴士啊嘛，唔系因为佢系当年嘅回忆价值，而系呢个形式嘅表现形式先系大家认可嘅巴士咁啊。睇样咧，应该都系用翻嗰、那个一个引擎依然系用嗰边嘅，咁应该会系大家想要嘅嘢啦。咁因为之前次次都唔见狗，咁近年嘅 Capcom 都见啲人嘅咁啊。 Chip Point OK 嘅，我唔衰，见唔系见得人系 OK 嘅，其实亦都咁就 麦食当翻翻咯，即系好少失手咯，应该咁讲咯。你睇佢近年嘅表现都相当地强啦，咁应该系冇安全嘅，应该安全嘅咁样。 不过佢就暂时咧就 Xbox PC 同埋 PS5 啫，咁就。我谂会有雪儿版本嘅呢个 game， 因为其实佢认真就系、是。系压埋低画面啫嘛，如果你 stream 嘅话，你一定会有最低画质噶。如果最低画质嘅话，佢一定会有 Switch 版本嘅。 嗯，应该系咯。不过就佢而家就公布就系得 PS5、Xbox 同埋 PC 咯。咁即系可能佢要啲时间啦。咁样 系啦，好啦，咁就大致上咁就呢个鬼佬向嘅 Summer Game Fest 就差唔多啦。 嗯，咁啊，剩翻我啲后边再继续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